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。